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0集，仿佛觉察到了唐默心中的疑惑，傅文铎说， 从北京到上海的路上，我碰到了三伙人，他们埋伏在高速路的两边，总有人身处异地，想要回家看看亲人朋友的安全。因为要长途跋涉，这些人的身上肯定带了水和食物，或许还有趁手的武器，打劫他们是很好的选择。 唐默没有出过远门，苏州和上海非常近，但是唐默早就猜到肯定会有这种玩家存在。很快唐默就明白了傅文朵的意思， 你把车这样放，想假装这是一辆司机突然消失失去控制的车。 是。 车子的头部顶着高速路的围栏，古怪地横跨道路，看着确实很像一辆荒废的车。两人没再多说，傅文朵把车的后座让给了唐默，让唐默可以平躺着休息，他自己则放下了驾驶座的座椅，闭目养神。唐默没有客气，他躺下来后看着黑漆漆的车顶棚，目光平静，心中却思绪万千。寂静的车厢里，傅文铎平稳的呼吸声轻轻响起，唐默知道哪怕傅文铎的呼吸声再稳定，他现在也没有睡觉，以他们两人现在的实力，三天不眠不休完全不影响正常活动。今天是他们刚离开上海的第一夜，傅文朵把后座让给唐默，自己很不舒服地躺在前座，就意味着他不会睡觉，今晚由他来守夜。傅文朵不睡觉，唐默就可以不做出任何特殊的动作，甚至哪怕傅文朵睡了，唐默一旦拿出异能书，他也很有可能发现唐默的异动，立刻醒来。是的，从拿到那把银色的手枪起，唐默就在寻找拿出异能术的机会。他的心里正在天人交战，一方面他现在和傅文铎已经成为了队友，甚至两人都决定一同上路前往遥远的北京，他似乎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异能告诉对方，但另一方面他还是有些不信，毕竟认识的时间太短了，他们从见面到现在才2个月，中间还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系，再等段时间吧。唐默决定，如果明天他拿出异能书，发现自己得到了傅文朵的异能，那他就不再隐瞒，把自己的异能告诉对方。一夜过去，傅文朵似乎发现了唐默没有睡觉，但两个人谁都没有开口。唐默闭上眼睛休息，天一亮，两人同时睁开眼。第一夜顺利过去。傅文铎拉开车门，走到车前，将前方三辆撞在一起的车推开。他回到车上时，唐默已经坐回了副驾驶座。他拿着地图说， 从这边走，上京沪高速。过10公里，我们应该会路过一个服务区，到时候我下去看看有没有食物和水。 傅文铎说， 10有8九已经被人拿走了，2个月前我从北京过来的时候，沿路服务区的超市里早就被洗劫一空。 唐默说， 万一有呢？ 傅文铎没再多说，两人继续上路。就好像一起旅行的朋友，傅文铎和唐默并没有太过紧张，神色淡定。事实上以他们两人的实力，现在华夏能够打劫他们的玩家十分少，要是这都能在高速路上碰到，那就是他们的运气太差。大多数来自玩家的危险，他们两个都能应付，除非这个危险不是来自玩家。唐默忽然想到，除了现实副本外，洛风城把黑塔副本分为2种，一种是 S 级安全副本，一种是其他副本。我4个月前就是因为参与了一个其他副本，才会被黑塔注意，然后被强制送去挑战公塔游戏。 顿了顿，塔莫说，就是我第一次使用火鸡蛋存档的那个游戏，你应该听到的。傅文铎一边开车一边回忆道，马里奥，什么格子？对，就是那个。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路上开车开得好好的，突然就触发了副本，可能是现实副本，可能是 S 级副本，可能是其他副本。说完塔莫自己笑了，我运气应该不会那么差吧。但渐渐的，唐默回想自己过去这四个月来的经历，他沉默下来，他的运气还真就那么差。这时傅文铎说，一般而言我的运气还不错，从北京千里迢迢地赶到上海，从没碰到任何一个副本，这应该算是运气不错了。唐默对此不发表意见。很快两人抵达了服务区，傅文铎将车停在了服务区的停车场里，唐默径直地走进超市，傅文铎在外面等他。唐默的手按在小阳伞上，时刻提防可能埋藏在超市里的敌人。过了片刻，确定超市里没有人后，他才开始认真地找起来。高速服务区的超市并不大，半分钟唐默就看完了全部。如同傅文铎所说，这里乱成了一团，货架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抢光，只剩下一些没用的玩具、书本被留在原地。似乎是不想空手而归，唐默走到货架深处，拿了两只牙刷和一只牙膏。当他的身影完全被货架挡住，从超市外看不见他的人影时，唐默动作飞快地伸出手，从空气里拿出了一本异能书。他以最快的速度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向上面的那行字， 异能代表星星消灭你。 唐默轻轻叹了口气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算不上遗憾，也算不上失望，甚至有点理所当然的意思。他拿着牙膏牙刷走出超市。唐默走出门的时候，傅文铎正倚靠着车头低头看地图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傅文铎看到唐默手里的牙刷牙膏，他挑起眉毛，勾起唇角，问道，没有。唐默遗憾地说，全没拿走了，可能是被之前从高速路走的玩家拿走的。傅文铎说，拿了牙膏牙刷，怎么不再多拿条毛巾？唐默无言以对，没理会傅文铎的调侃，唐默拉开车门坐了上去，傅文铎跟着上了车，两人继续往前走。确定了自己没得到傅文铎的异能，到这个时候唐默才终于将那把银色的手枪拿了出来。他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仔细地观察这把枪，灿烂的阳光透过车窗照耀在枪身上，闪烁着冷冽的荧光。唐默一边观察这把枪，一边大脑飞速运转起来。吃干抹净不给钱异能是唐默自己的异能，四个月前他得到了那本异能书，从此以后收集了许多玩家的异能，这些异能大多是削减版的，异能的主人不会觉察到自己的异能被唐默复制了，唐默使用时也有各种限制。获得异能的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最为简单，杀了玩家肯定能获得该玩家的异能，第二种唐默至今都没搞清楚。唐默获得第一个异能，画个圈圈诅咒你，是正式玩家李斌不经意间递给他一只手电筒，唐默莫名其妙的就拥有了他的异能。唐默据此猜测，他想获得别人的异能就必须拿走对方的一样东西，且不给钱，名副其实的吃干抹净不给钱。之后他如法炮制，获得了辨别玩家身份的找朋友异能，陈珊珊的超智思维，妖精还我爷爷异能。然而他从没得到过小胖子的异能，在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里，唐默当着傅文铎的面还做了一件事，他囚禁王英贵和老鸟时把两人的衣服扒光了，身上还涂了一层油。当时他对傅文铎解释说， 这样可以蒙骗其他玩家，我们抓住这两个人是想吃了他们的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吃而已。所以眼镜男等人救走王英贵二人时，才会发现他们没穿衣服，身上还都是油。这是一步棋，误导玩家 A 先生 B 先生真的会吃人类，让他们在救走王英贵和老鸟后，误以为少掉的两个玩家是被 A 先生 B 先生吃了。同时唐默得到了王英贵和老鸟的衣服，没给钱，可他依旧没得到这两个人的异能。如今傅文铎把一把很珍贵的手枪主动送给了唐默，唐默还是没得到他的异能。这是唐默第四个没得到的异能。唐默将情绪隐藏在心底，他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大，他非常想知道自己获得异能的方式到底是什么。但很可惜，那本贱兮兮的异能书这辈子都不可能主动告诉他，一切只能靠他自己去寻找。想起自己那本嘴贱的书，唐默无奈地叹了声气。怎么，后悔没拿毛巾了？唐默无言以对，这笑话冷得一点都不好笑。唐默把大衣裹得稍微紧了点，他淡淡地说，一路上也推了不少车，什么时候停下来休息一下吧，估计我们明天可以到南京，晚上五点的时候我们就不赶路了。我想试试这把枪。傅文铎说，好。唐默问道，这把枪对你很重要？顿了顿，他补充道，我看到枪托底部有个字母，是你的名字，还有可能是别人的名字。傅文铎没有隐瞒，他回答道，我的代号老飞，在特种部队里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叫真实姓名，以代号互称，这样可以隐藏身份，也比较方便。我的代号就是老威。唐默本来以为这是 victory 的意思，他听说很多奥运射箭项目的运动员为了好运，会在自己最拿手的长弓上刻上 V 字母，意味着胜利。没想到原来是傅文铎的代号。不过既然如此，这把枪就更重要了。唐默说，给我没问题。傅文铎单手开着车，这段路十分宽敞，也没几辆车。他转过头看了唐默一眼，我的异能不是很需要他，比他强大的道具我也有，他现在对我来说比较鸡肋。没扔掉，纯粹是因为以前用着很习惯，也算有点感情。而且你比我更需要他，不是吗？唐默没有回答，他冷静地转过头继续观察这把枪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